唱出北京岛屿，富贵如烟，繁华散尽，可怜痴儿怨女，偏赴人间走一遭寂寥。彩云飞，千古间，一世间伤经年。流年间，玲珑炫技望射影，看不清一彩云般红梦客，万里魂寄尘世雨来时冷意暖，西子湖畔眠作水，只怪糊涂聪明，孤傲着